繁华闹市满是人，浮华梦里我在寻，繁盛市区这商店街满车辆争路，人近那心却分隔开，爱中有裂痕，沉迷梦里似逐尘，浮华耀眼不自禁，名利社会太多竞争，笑声多虚伪，人在市中我只觉得我身是是尘，名利令我变俗人，浮华令我添俗云，路到处是尘，情缘聚散也像尘，回望那天我心乍惊，要把心相赠，无奈你心里早有他，哪许我直言，情为物确最误人，情迷令我心在震，期望有天我可与君望一生青路，城外客居破晓放歌，再不理足尘，梦里去未能繁华，梦里